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又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唱的这首 trap 风格情歌《我和你》。 你走过我的身旁、哦、当你对着我 say hello、哎、我看到温柔的宇宙、嗯、你在身旁，时光不那么匆忙，真相拥抱，偶尔心也被擦伤。 Yeah. 界。可敬的你呢，是否把我还记得？没关系，忘记未尝不可，本就无可奈何。只是窗外又下雪，有种错觉，回到那年的冬天。可是这突然错觉，回忆撕裂，原来从没有忘却。若是窗外又下雪，像是祭奠失去的岁月。谁在 听到的这首歌是宋秉洋的《错雪》，没有选秀带来的关注度和高流量，像宋秉洋这样非选秀出道的歌手更需要用实力来一点一点证明自己。下面这位新秀和宋秉洋他们是校友，同样毕业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，最开始在幕后为他人写歌，2016年从幕后走到台前。这次转型的初期让他非常煎熬，因为没有人气，他也会有气馁焦虑的时候。去年登上《梦想的声音二》寻求突破，他就是来自新加坡的梁根荣。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这首 Urban and R&B 单曲 Stop Sugar。 What did that make you feel? 回到熟悉的房间，双人床少了你在身边，我又不小心失眠。想起你说的永远，消失不见。Oh baby, baby, baby, stop telling all these lies. These lies, 相爱只是无奈，就算那情还在， 过去却难以。就不回来 Stop Sugar， 感情游戏场下太多规则，就算多么不舍 Stop Sugar， 爱上一个人还满身伤痕。不知不觉走回我们相识的起点，你说过爱情甜美却危险，怎么说变就变，来不及防备，才让我们之间隔的距离越来越遥远。 Stop telling all these lies， 相爱只剩无奈。就算我情还在， 但你不在，你不在 ，No。 No way， 不想离开吧，现在我才明白， 说给的爱收不回。太多规则。 少首情歌，以为幸福快乐有可能，却没我的份，是我太天真，爱了痛了才懂得，就算多么寂寞也应该放开手。戏唱着太多规则，其实没有问题，我在这里听你默默哭泣，我比谁都在意。Yeah, girl, we didn't show any effort. Guess you didn't know any better. 你需要找回你的快乐，感情世界有很多选择。能否把那回忆放开？是否跟值得爱， 值得爱， 不值得被你爱。你一个还有什么好舍不得，我告诉过你就该和他分开，却发现自己一样不想放开。 他到底有什么好，我也能做到，可不可给我机会逗你笑，我给你依靠，不需要一直为他而烦恼，为他睡不着，可不可给我机会对你好。 I'm telling you to go right now. Girl, we didn't show any effort. Guess you didn't know any better. 你需要找回你的快乐，感情世界有很多选择、 yeah. 能否把那回忆放开，是否感觉我的存在， 这是新人梁根荣2018年最新单曲 Come With Me， 和选秀比赛的红火相比，后选秀时代歌手他们存活率并不高，很多人出道被数以万计的粉丝簇拥，但是进入到歌坛会发现发展乏力，选秀的光环慢慢退掉之后也会发现后劲不足。当然了，无论通过哪种方式出道，最终验证实力的还是作品。接下来这一位非选秀出道的新人也曾去过美国洛杉矶进修，并跟随格莱美奖制作人 John Brown 学习作曲，那 John Brown 也参与到他专辑制作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这首最新单曲《散就散了》，他就是庆庆。 星空下，最华丽的冒险的秘密。 我们听到这样歌曲的风格，不免让大家想起曾经的王菲、陈琳，冷艳又洒脱。那庆庆的制作人光泽同样也是一位新秀，从美国 MI 音乐学院学成归来。2016年他从幕后走到台前，推出首张同名专辑，并携专辑《空心》做客中歌榜。我们就来听这首同名主打《空心》。 这就是唯一的信任，想和你温柔对方更好，在那时候简单的忧伤，却有空间绝后快乐啊，直到现实狠狠推一把，跌倒浑身欲望面前独身，我在伤痛后面挣扎，终于知道爱的有翅膀，怎能拥抱它注定要飞翔，想挣扎，有个善良微笑多紧张，有一种执迷理由疯狂，为何爱是心都空荡荡，当我听说你与他散场，别回家带着伤，不用多说那是惩罚，我的心却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，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。 喂，我听不清，你大点声儿。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 时。你倒是说话呀！你大点声。 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，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。 深夜，邂逅一首歌，收获一份懂得。重温过去，聆听心声。 雪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。 1, 2, 3, 4。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这个时段我们把时间留给非选秀出道的新人们。首先这一位是现象级唱作人，从小饱读诗书，所以他的填词有诗意，民谣简约质朴的表达让他的作品富有亲切感。从网络走来，一步一步走向更大的舞台。我们听到的是他2017年发表的这首《只道寻常》。这位新人名叫谢春花。 夏夜纸伞，白色的帆，湖面上波光闪，风隔岸，这是我能想到的景，还有些期盼和当是烂漫，等雨的小山和耐寒的蓝，江水边渔夫泛白鹭里滩，这是我很想念的景，阳台上想起那种心的欢声和笑语还在我耳畔，如今一个自在城市，两端相聚远相见难不聚之散，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期盼，毕竟一生很短少有圆满，沉默傍晚云层渐远，离别时知道是当时习惯，一切都很平淡不觉出彩，雨落时才想起那种心安，欢声和笑语还在我耳畔，如今一个自在城市，两端相聚远相见难不聚之散，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期盼，毕竟一生很短少有圆满。立秋的画卷平铺简单， 橘色的暖阳升，雾气消散。那是我常梦到的景，醒来时丝断，剩寒意盘旋。离别时知道是当时习惯一切都很平淡，不觉出彩。雨落时才想起那种心安，欢声和笑语还在我耳畔。如今一个自在城市连段，相聚远相见难，不聚只散。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期盼，毕竟一生很短，少有缘满。 小谢春花2016年首张专辑《算云烟》当中的《我从崖边跌落》，和谢春花一样，来自新加坡的文慧茹同样成名于网络。她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念书的时候，在大二她选修了 Pop 和 Jazz 的音乐课程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她结交了一些热爱音乐的伙伴，于是开始把翻唱作品放到网络上。因为关注度也改变到他自己的生活轨迹，如今他已经成为一名签约歌手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《让我留在你身边》。 我从来不说话，因为我害怕

是文慧茹将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和刚好遇见你合二为一的一首歌了。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到的都是非选秀出道的新秀。我们知道在当今歌坛竞争相当激烈，没有人气的铺垫，没有流量的变现，他们只能不断发作品，好作品自然也成为他们在乐坛站住脚跟的重要砝码。这个时段最后我们听到的是一组新人团体的作品，他们发歌速度很快，在我们榜单上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新歌。2016年他们推出首张专辑《王者之路》，每年都有新歌问世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BBF 男团《陪你说一辈子晚安》。 在这个疯狂宇宙爆炸之前，跟着我，我带你一起走，就这样紧紧握住你的手，不放开不妥协，哦哦哦哦哦，看到底怎样才能拯救世界，为了你我拼了这一切，就把你拥入怀中，陪你说一辈子的晚安， 站到我的身边 ，Everyday 陪你看去新的世界。我想要的是你 ，Just you and me。 一转身就能看到你的距离，只要一步就投入我的怀里，那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你。 The one always by your side should be me。 一转身就能看到你的笑脸，多奇妙，好暖心的感觉。心跳的频率同步你时间，专注我的依恋。 但是，直到你就在身旁。